开场曲来自林宇春带来的1987，我不知会遇见你啊。虽然说隔了这么久的时间了，让我看看这张专辑的发行时间是在2014年，当时呢请到了张亚东，几乎是为整张专辑的所有歌曲做了一个编曲和担当了整个专辑风格制作人的一个身份了。所以呢，整张专辑你会听上去呢非常的前卫，而且到现在为止，它的这个编曲和节奏再来听也丝毫不会过时。现在再来听，好像也能够听出来当时的一些尝试和一些真正更为深邃的想法了。不管是张亚东老师还是李宇春作为一个歌者啊，要在歌坛当中留下的这些重要的印记。 OK， 我们继续回到活力派的直播当中。你好，我是思萌。 心跳，人会下雨，有我在没关系。My lucky lucky， 永远不是时间，是决定。I love you till the end of time. Lucky you and me.穿过路口走到白头， 你所有幸福我来守候，谢谢你在我左右。 这是来自戚薇和李承铉带来的 Lucky Lucky 啊，非常浪漫的一首小甜歌。不过在今年的披歌披荆斩棘的哥哥的舞台上呢，这两位所呈现的风格已经不是之前的那种小清新了啊，而是把天上飞这样的一首歌曲再次呢换了一种方式，用更为亲密热辣的感觉把它演绎出来了。所以推荐大家一定是要用这个音视频同步的形式啊，不光要听歌，去找一找他们当时在总决赛上共同演绎的天上飞这段视频。 get it. Yeah, we're big and everybody's favorite addicts. We're foodies, bald and gritty. Still supersize it, oh supersize it. Woo! We're close at the mama mall. Yes, oh yes, we love it all. We don't play dumb, we know what we want, yeah. Ooh, let's get a half a car. Eat it, eat it, rah, rah, rah. Living in the XFLs now. If you wanna hang, better have respect. Whoa, whoa, whoa, oh. Better recognize that you didn't win the best. Whoa, whoa, whoa, oh. Cause D-E-E-D, we got dignity. So if you don't get it, you can't speak goodbye. Realize this power, ready to make your sway. Hey! We got you singing. Thank you.

快的 is is carry， 如今考验你带着灰色热血，未来并不遥远。毕业生走向离别，划破黑夜的旧，让风声终点，享受那为你演奏的交响，心生无悔，一切付出都值得。回头走壁，见证光荣的时刻。 好的，活力派临近尾声，祝你开心，同时也别忘了登录听听 FM 回听或者是收藏我们的活力歌单。 机会入围，